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古星志将一个新人类的头颅割下来后，在他身边坐下，把手心手背的血都蹭在他衣服上，打算休息一会儿再把尸体拖走，打后门扔出去。这是第二个闯入超市里打劫和绑架救人类的新人类。古星志对绑架没意见，只是绑来绑去总会绑到他的头上，他厌烦被人打扰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那个险些被拉走的救人类女孩抽抽搭搭走到他身边，对他道谢时也掩不住一脸的惊慌，毕竟他的救命恩人看起来比施害者还要凶残。古星志没有理会他，单臂压在膝上，怀里抱着灾变发生前他从训练场里带出来的狙击枪，闭目养神。他一向是个很有逻辑的人，丁秋云的两个家都空了，而且他父母所在的小区已爬满了食人的爬山虎，看起来秋云有很大概率带着父母离开了。天地茫茫，自己要去哪里找他呢？他不敢赌运，因为他的运气向来不好。古星志的母亲带他改嫁时一度告诉他，你有了爸爸就有个疼你的人了，结果继父是个酒鬼，喝醉了酒连母亲带他一起揍。那时候古星志想，好歹他还有母亲。后来母亲也学会了酗酒，挨了继父的打，就转来打骂古星志。古星志想，母亲大概是被继父带坏了，于是15岁的他把原本好端端的电灯改了条线，折腾的一开就短路，又设计了一场煤气泄漏事故。继父喝了酒昏昏沉沉的进了家，闻了一股子怪味，伸手就去摸电灯开关。继父死后，他想一切总会好的。然而母亲酗酒酗得更加凶猛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。正因为这样，古星志从来不愿意指望自己的运气，他不想去天南海北的找，只愿意等待。对他来说，后者可能比前者还要更有希望些。他将没有信号的通讯器拿出来，屏保是他和丁秋云的合影。古星志看了一会儿，渐渐生了倦意，靠墙抱着枪睡着了。刚睡着不久，他耳边便响起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。古星志立即睁眼，入眼的人让他心念一动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交上了这样的好运气。丁秋云看上去沧桑了许多，肩上挎着一把枪，闻声抬头，呆愣半晌，一字未言，扑上来便抱住了他。那温暖实在的触感让古星志眼眶都热了，将手插入来人的发间，发了狠力，用让对方难以呼吸的力道抱他吻他。晚上他们还是做了，两具干燥又温热的身体在温暖的火堆旁纠缠在一起，真实的让古星志仿佛拥有了全世界，捧着丁秋云的脸亲了又亲。他加入了丁秋云的小队，与他一道流浪，一起四处搜集物资。但是古星志渐渐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了，丁秋云原本发展的还不错的小队人数越来越少，最先死去的是一个叫严兰兰的姑娘，被猎狗活活咬死。再往后，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，就像一盏盏被吹灭的灯。古星志看着丁秋云痛苦不已，虽是心疼，却有点暗暗的窃喜。他很讨厌丁秋云的小队，准确的来说，他讨厌任何和丁秋云太过亲密的人。 直到丁秋云被那些新人类逼得分兵而逃，而他被一群新人类尊敬地簇拥起来，他才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。他不受控制地被人挟裹着，穿过重重的人流，走向了一处圆形的刑台。被推到最前方，他的冷汗嗡的一下炸了。丁秋云被五花大绑地压跪在刑台中央，惊骇地看向新人类中的他。古星志着急地想解释些什么，牙根却木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下一瞬，他眼前一花，再能看清眼前的景物时，他正站在一间房内，地上是晕倒的守卫、碎裂的椅子、散开的麻绳、敞开的窗子以及碎裂的窗扇。那扇窗仿佛有魔力一般，尽管古星之不想靠近，然而一双脚却僵硬地朝着窗侧迈去。越过窗户，他先看到了一滩血，才看到了侧趴在地上的丁秋云。他并非那组被血染湿的头发，是一周前自己给他理发时理坏了的。当时丁秋云还埋怨了他两句，说下次再也不让他理了。谁想到一语成谶，他是真的再没有机会了。古星志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，他仿佛在梦里度过了半年光景，但等他一摁表，发现只过去了三分钟。他猛地舒了一口气，还好只是梦而已。休息整整一天后，天刚蒙蒙亮，池小池便将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打算奔赴林氏。丁母不太放心，想叫丁福开车和他一起去，一来摩托车实在不安全，二来轿车空间足够大，一辆小摩托哪怕运桶油都费劲。池小池宽慰丁母道， 丁姐，这摩托车我开得熟着呢，再说万一服务区这边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把汽车开走了，您跟老丁头怎么办？ 带着二老一起去逃换物资并不现实。据丁秋云的记忆显示，灾变发生早期，服务区内并未发生哄抢事件，金子华甚至还做成了两笔生意，并拿70升油换了一把打猎用的机械强弩。在全球变冷约半个月后，此地才来了一小队专职抢劫的旧人类，他们不仅没有所谓等价交换的概念，还对景子华污言秽语，打算把他当作战利品一并拖走，逼得景子华开了怒，当场射杀一人，射伤一人。其余人没有远距离的攻击武器，又看着娘们凶悍，猜想他背后怕是有人撑腰，不敢造次，只得先逃了。因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，留在服务区里是最安全的选择。但池小池并不能百分百放心，他去附近捡了大量冻干的树枝，麻利的除了霜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休息室墙角备用。跟父母约定三天后准时回来，又把严兰兰叫来叮嘱了几句，内容也简单，无非是遇上走兽、新人类和投靠而来的旧人类时该怎么应付。严兰兰毕竟年纪还小，深觉责任重大，满脸紧张地抓了抓耳垂。 啊，都交给我呀。 两个大的，两个小的，麻烦你跟景姐多受点累了。 哎呀，我不是说丁叔丁婶，我是说那个人。嗯， 他冲便利店方向努了努嘴。石小池塞了样东西到他手里，展颜一笑。 他不找事，大家就相安无事，他找事，那便利店就归咱们了，咱们都不吃亏。 看着眼前人的笑容，又掂了掂手中物件的分量，严兰兰顿时踏实了。 放心，都给你照顾得好好的。 严兰兰年纪不大，但绝对讲义气，她既然答应过照顾得好好的，就不会差上分毫，哪怕是要拿自己的命去践诺，她咬一咬牙就硬顶上去了。